突然觉得好熟悉，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。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，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？差一点骗了自己，骗了你。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，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，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。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，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，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。努力为你改变，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，以为在你身边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，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，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，走走溜溜有太多断断续续，不愿你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爱和怨怨，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，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，是是非非有太多欲留欢聚，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爱和怨怨，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， 想一想去漂泊的路也忘了空虚， 心已经无路可去，偏偏缘分总是散了又聚，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，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，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，走走溜溜有太多断断续续，不愿你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爱和怨怨，悲欢离合走了好几曲，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，是是非非有太多欲留欢聚，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爱和怨怨，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，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，走走溜溜有太多断断续续，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，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，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，是是非非有太多欲留欢聚，我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，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，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，弧线里被染尽的红，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，在无动于衷，从背后抱你的时候，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，说来实在嘲讽，我不太懂，偏渴望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我都是用无恙不痛，烂熟透红，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旋律是月之风，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，

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，有想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没适当的表情，最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，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，我不会有伤心，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， 下雨天了怎么办，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，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，沉默的场景，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等雨停，期待让你越来越沉溺，有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声音， 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啊，在现代都市人的口中高到无法想象。你有没有试过数一下，一周五个工作日内你会提及加班多少次？ 同志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今天加班 有完没完啊，天天加班谁受得了， 要加班呢， 试试看，从今天起避免不必要的加班，健康人生，合理加班。

你出现，我眼前一瞬间一切都改变。 Happy birthday， 你就在我身边，和你只哭一声胜过天堂一天。 Happy birthday， 告别忧伤昨天，自从遇见了你，这是我 Happy birthday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已经多少年后，感觉像才发生过，记得你说的话。记得你的温柔，在夜雾弥漫中握紧了你的手，像是雨后出现彩虹，陪着我走，一直到天长地久。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，存在我的心中，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。原来在你眼中，你从没放弃过。才明了，懂你的爱多么重要，再也不会离开你温暖的怀抱。

泪再也不愿为你滴流，血再也不愿为你倒流。我爱你爱了很久，也忍你忍了很久，我的耐心已不再存留。我喝了你的爱情毒酒，就变成你爱情的苦酒。一点自由不能有，一点自尊不能留，灵魂及地你都要占有。我再也不愿听你要求，我受够了你那些自私要求。我再不愿被当作你的玩偶，当作你的球，不开心也踢开我走。你残忍杀了我的温柔，我不能让你杀得片甲不留。就算你装作可乐要我挽留，我只多回首，留给你无尽的冷漠，就不再回头。却再也不愿为你倒流。我爱你爱了很久，也忍你忍了很久，我的耐心已不再存留。我喝了你的爱情毒酒，就变成你爱情的苦酒。一点自由不能有，一点自尊不能有，灵魂躯体你都要占有。我再也不愿听你要求，我受够自私要求。我再不愿被当作你的玩偶，当作你的球，不开心就踢开我走。你残忍杀了我的温柔，我不能让你杀得片甲不留。就算你装作可乐要我挽留，我只多回首，留给你无尽的冷漠，就不再回头。我受够了你那些自私要求，我再不愿被当作你的玩偶，当作你的球，不开心就踢开我走。你残忍杀了我的温柔，我不能让你杀得片甲不留。就算你装作可怜要我挽留，我只多回首，留给你无尽的冷漠，就不再回头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笑永远，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纪念，是我们爱的小永远。我不太了解誓言，不问明天有多远，每一刻都是小永远，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纪念，是我们爱的小永远。幸福瞬间我偷偷把脸贴在你耳边，问你今天有没有喜欢我，哦，谁喜欢我，哦，你喜欢我。 在飞走，不懂情人心里想的，爱就瞎了眼，迷路了，向我说什么？我打了你，熟悉的沉默。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风。